间，以为简单的相爱没什么不对，以为至少有谁能对我们理解，对这幸福不用说抱歉。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3月2号星期四，农历2月初5。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度，廊坊晴13度到-1度，首都北京晴间多云13度到-2度，天津晴12度到13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生活当中总是需要一些小窍门的，橘子皮就有很多的妙用。橘子皮含有橘子精油，可以分解油性成分，让污垢轻松地走掉，是非常环保省钱的天然清洁材料。首先是把吃完的橘子皮搜集起来，撕成小片，塞入到瓶器当中，倒入75%的酒精，盖过橘子皮以上，盖上盖子，密封3到5天就可以了。什么都不需要再加了，不需要加任何的香料，就有香香的橘子味。

情话真凉拌，一半是失眠，一半是野心。女人习惯用光截图了男人的世界，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账单。 从小就看的话可能会暴露年纪，那就是《新白娘子传奇》。从小就很喜欢白素贞，你是跟我一样吗？记得小时候看到这种比较传奇的电视剧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入迷，希望世间真的有这么神奇的事情发生。然后当时的歌曲现在再来听的话，也是充满了回忆的味道。现在去 K 歌的时候，经常会故意点一些这样的歌曲来唱，觉得很有意思。那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部电视剧当中的插曲《星湖与又风》，来自高胜美。我觉得有可能你会觉得歌名比较陌生，可是听起来一定不会陌生，听歌吧。 太多害怕，又走走溜溜，有太多

情友谊有你还有天，那夜真的好浪漫，我带你去看月傍晚，有点害羞却很幸福，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感觉爱情悄悄来临，纷纷扰扰与我无关，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越傍晚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弯弯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月弯弯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弯弯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还有天，还有月傍晚，还有月傍晚。 8点钟的时段，这里依然是1033越来越动听，我是海妮，很高兴在这里陪伴你一起享受好音乐。我们都知道好音乐就是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可能一下子把你拉回到回忆当中，也可能一下子就用歌词打动了你，或者只是一个简单的旋律就让你想起曾经你把自己的故事镶嵌到了这首歌当中，所以才会说对每一个人来说不同的歌曲有不同的意义。你的故事藏在哪一首歌当中呢？比如说你可能会在接下来这首歌曲当中想起《红楼梦》当中的人物，想起当时看《红楼梦》的感觉，无论你看的是书还是电视剧。好了，很个性的陶喆的这首《讨厌红楼梦》。 还有些话想说，却只能对你挥挥手，列车就要开奔向南方的风，一站一站的过，忍住泪水那个我，模糊了回忆，忘了心里的痛，那背包那项链，走得越远越沉重，寂寞变

song, yeah. My father tell me my heart has fallen out. That's right, show you to my gentle. Five, six, five, six, seven, eight, and each one day. You know, fighting morning day. 像魔幻的他，

绝望血火中，尽管如此依然挣扎，垂死的梦中再无法振作。追求永恒是一种奢求，我试过等待，也试过冷漠，试过飞蛾扑火，而狭隘的种种理由，每次听起来都是很落魄。 谁说不能黑白配，只要心里是喜欢的，两个人看起来般不般配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两情相悦，重要的是想要白头偕老。你跟你亲爱的他看起来在别人眼里有非常的合适般配吗？其实啊，合不合适，般不般配，幸不幸福，只有自己最清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过得好就足够了，不需要在乎旁人眼里的你们般不般配。好了，范玮琪，黑白配。 太阳晒得我眼睛睁不开，你的好脾气让我心情活不起来，下雨下得我眼神发呆，你的道歉听着听着我都快要笑出来。谁说不能黑白配，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够如此的绝对，曾经有人这样沉默，白天的不懂夜的黑，你却懂得我的美。有时候也会不自觉把你拖

时段的音乐在吹响，笑意写在脸上，恨意去相聚消长，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 这样写道，我觉得之所以说相见不如怀念，是因为相见只能让人在现实面前无奈的哀悼伤痛，而怀念却可以把已经注定的谎言变成童话。我相信有些经历是可以这样对号入座的，得不到的总是那么好，得不到的好像总是最好的，于是渐渐的忘掉了那些不好，只记得他的好，哪怕是谎言都变成了童话。所以呢，相见不如怀念，到底是不敢见还是觉得没有必要见呢？总之过去的终究还是过去了。 天就快亮了，我还醒着，梦总让现实插手去抉择，时间不多了，想告别却不舍，一晃一错过多少生活，不知不觉我习惯了欠缺，但不习惯没你的夜，我不疼就不要，不能叫多青春，终归要面睡觉，现实总让梦做得不透彻，时间不多了，

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点亮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把我这把爱情的火。沙漠留了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我在高山上，你在青城河，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你给我下雨天滋润我心窝，我给你下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的沙花都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你给我下雨天滋润我心窝，我给你下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的沙花都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点亮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把我这把爱情的火。 刚才听到的是黄小琥演唱的这一版《热情的沙漠》，不知道你是不是平时也会经常感慨时间过得很快，好像前一秒钟还在准备过年，这一秒钟就已经进入到三月份了。能说的只有好好珍惜当下，把握好眼前的一切，才能够更好的迎接未来。希望今天这一天你会过得充实而快乐，想要的慢慢都会实现的。明天早晨的七点钟再见了。接下来古巨基的一首好想好想，不要走开哦，还有更多好听的节目。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听你说说古老的故事，记住你眼中的情意。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着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你在一起并肩看天边的落日，并肩听并肩的鸟语、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灿烂着